事业小伙伴沸腾多迷人，红楼时候出颜色，生意第一出规则，全国大师出不中，连蚂蚁也出色，城市的我好安静，万人的梦不醒，全世界暂停，听我的声音。当你睁开眼，世界随你森林，没有我 才回头的反应，我绝不 爱人操心。爱你爱够激情，我热泪满面，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盼你盼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人生的无奈留给我烦心。哎呦，爱你爱够激情，我发自内心，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盼你盼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哦，你是我所有心情。爱你爱够激情，我热泪满盈，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疼你疼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人生的无奈留给我烦心。哎呦，爱你爱够激情，我发自内心，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疼你疼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哦，你是我所有心情。哦，你是我所有感应，哦，你是我所有热情，哦，你是我所有憧憬。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炎炎夏日，管家帮给您带来冰点折扣，日常保洁抢购价99元三小时，高端家政品质生活，好家政就找管家帮，1000万家庭的一致选择。下单热线95081。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讲不出的都可靠你猜透，令我发觉开不了口。你那眼角斜望着我，令我心动，让我心跳，令我失控。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总怕进退不得的迷茫。每次偶尔怎样坏，但已跨过疆界。 如果没有

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路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 像夜里不可分。

刹那风波翻过，一转眼从前便已难复再，狂潮又去又来，未能避开，潮流下我独行，只知我仍然是我存在，仍然用信换情，用诚换爱。前路就算只将爱猜，历尽艰辛总把后台，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趁聚散变化又再，凡事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爱。关心到如何是爱和被爱，然而若你共鸣，为何避开？潮流下你若然坚守，你仍然是你存在，求能共信共情，共诚共爱。前路就算只将爱猜，历尽艰辛总把后台，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爱。前路就算只将爱猜，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凡事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爱。 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真切。

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2017年中考落下帷幕，本周日考生可查询中考成绩。7月5号8点30分至9号的17点，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儿童玩具专项整治工作，加强对牙签弩等危险玩具的执法检查，重点打击销售牙签弩等危险玩具、三无玩具的违法违规行为。市级优秀高中1+3项目的报名时间延长到了7月5号，普通校初二学生参加面试后可直接升入试验校，一口气完成初三到高三的学习。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西郊线已开始分段进行动车调试，力争年底6站全部开通，这意味着北京三山五园的美景将全面纳入轨道交通版图，而西郊线也将成为一条重要的旅游观光线。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当我尝试认清了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柴。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作词作曲。我对这首歌的歌词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生活的压力跟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这首歌李宗盛也有演绎过，感觉很不同。赵的小小鸟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显得不服输，音调高，但是掩饰不住背后的悲伤，所以是用喊的。而李宗盛的小小鸟像是在诉说，平静却有力的诉说，表达了另外一种悲伤。这首歌曲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友赵传的。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视角把自己怎么样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一一道来。969都市夜归人，听到高胜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山万水，如千丝万线，一张相思网，织得好迷眼。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今天做客老板说的嘉宾是有家政的创始人肖灿荣。我在第一次拿到他个人介绍的时候就让我印象深刻，因为通常我们在面试或者是介绍自己的时候，希望给别人留下更多对自己有利的印象，想要彰显自己的优点和标签。而在肖灿荣先生的个人介绍的封面上却写了这样一句话：失败至今无成功经验。也许听到这句话，你也会跟我一样对他的个人经历充满了好奇心。但是我在采访之后了解到了肖灿荣先生的个人经历时，对他的印象从好奇变成了敬佩。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有家政的创始人肖灿荣的创业故事。 最早我是学艺术出身，一直是在做设计这一块，广告行业一有做了十几年吧，从2008年创业到今天，有工作室、设计公司、广告公司、食品公司，然后媒体代理，只要踏上创业这条路就停不下来了。 很多人都说学广告、学设计甚至学艺术出身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会迸发出很多的灵感和想法，所以在一开始我以为肖先生不断地去尝试，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创业项目，是因为自己学习的专业会让他迸发出很多的灵感，但是他却给了我一个否定的答案。 其实跟专业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个人的喜欢，不管是做现在的家政、广告，还有这种的食品公司，只是当时从内心深处感到我想去做这个东西，喜欢去做这个东西，我才去做的。所以从2008年创业到今天，是一路创业一路失败到今天。为什么没有沮丧？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的过程是特别的享受的。 创业的过程经历过一次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历练，而享受其中的人却并不多。生活里大家都会在意事情的结果，尤其在创业方面，但是成功与否并不是肖先生单一的追求。经历了很多次的创业之后，他对于创业有很深的感悟。 车子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能花1到2分钟就决定了，车头不要，大家推着走就好了。其实没有多么的复杂，没有一定的对与错，只是说当你出现了问题，更多的人是选择了回头，有的人选择的是前进而已。所以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 经历了多次创业之后，现在的肖灿荣先生选择了家政领域作为新的创业项目，这个方向跟他以往的创业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却最让他有成就感。 最早我在做家政的时候啊，也不瞒大家，就是我一直在说服自己这个家政这个行业感觉很 low。 后来我接触了，包括接触了我们的保洁阿姨、我们的培训师以后，我发现所有的行业都有自己很专业性的一面，而且我觉得做家政它也是很艺术的。因为我看到我们培训老师擦桌子，我觉得他擦桌子是一种很享受的一个过程，而且不累。就正常情况下我们擦桌子可能花5分钟擦干净，他可能30秒就能擦干净，是在于他的这种的手法和专业性和这种熟练程度。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他非常专业的一面。我现在居然已经来做家政这个行业，我也希望能打破人们对传统这种家政小时工的这种阿姨们的这种概念，我希望能做得不一样。

站在十字路口，过往的行人俨然有序追逐太阳的脚步，炎阳的光芒下，那些奔波的汗水来不及落地就已蒸发，只有那滚滚的尘埃弥漫在烈日当空。阴暗的炎阳，奔波的人们把一滴滴的泪水收集，殷勤的目光明显的迷茫，粗糙的大手明显的僵硬，只是所有的阻碍都不足以让脚步停下。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炎阳是炽热的，心是炽热的，希望是炽热的，如火的夏日来了。夜色降临之时，当年在小城里的我靠着香樟嗅着那隐隐飘忽的暗香，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盛大璀璨的星河，那点点微小的光却簇拥着无数朵光滑流转的花，盛开在夜色这片幕布之下，让我感受到了无边的浩瀚与广阔。夜空像一袭华丽炫目的锦袍，被神秘的夏日所拥有。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七月流火的夏日即将到来，偶尔会想起儿时的夏天。